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听力的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n agent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and a customer who plans to claim insurance. And this passage is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一个保险公司客服人员和一个客户他们要理赔的这么一件事儿的对话。 哎，您发现吗？雅思听力考试啊，会考到一些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些对话内容。 没错。 比方说生活中你可能就会去买一个保险，打电话咨询一下。所以今天这段听力呢，就是有关于保险业务的咨询的。 没错，就是其实大家如果去国外生活的话，这个场景其实是很平常的场景，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呢，不光是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英文表达，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啊，还有他们对待保险的这个态度，大家的接受程度。那我们在听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些保险基本的这个流程，还有单词。对，比如说咱们要是打电话去问一个保险公司说我要索赔什么什么的，你知道对方预期一下他会问你什么方面的问题的？ 就看你给什么上了保险。 哎，是车。 哎，是车啊。如果说就像我们等会儿听到的这一段对话里是车的保险的话，那么对方肯定会问你这个车是在什么地方的，什么车牌号啊。 还有它的型号啊，买了多久啊，是吧，等等这些个技术参数，这肯定是。同时的话他还要了解这个购买保险的人姓名啊，住址啊等等，所以这里边牵扯到好多的个人信息啊，电话号码啊，住址啊，邮政编码啊，这些东西啊。一会儿我们大家就重点听这个。那怎么去说呢？就是我要理赔保险啊，他会有一个问题问说你在过去5年之中是否要求保险公司理赔。那这个英文呢就是 Have you made any insurance claims， 就是 to make insurance claims in the last 5 years。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关键的理赔的一个用语。好，再说一遍， Have you made any insurance claims in the last 5 years？就是 to make insurance claims， 要求保险公司索赔。好，再来呢就是 insure 这个词，就是 insurance 是保险这个词的名词， insure 呢是指人啊。 就是 insure 后面再加一个字母 r、insure insure 既是指保险公司，既是指人，也指机构啊。在咱们这次听力的练习之中呢，它是指保险公司，所以 insurance company 是保险公司， insurer 啊加上 er 结尾的也是保险公司的意思。好，那么把这两个地方讲解清楚了，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录音的前半部分。 好。 Hello, Motor Insurance Department. Oh, hello.I'd like to ask about insurance for my car. Yes, of course. I'll just take a few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Patrick Jones. And your address? It's 27 Bank Road. 27 Bank Road. Is that in Greendale? Yes. And what's your daytime phone number? My work number is 730453. And could I ask what your occupation is? Dentist. Okay. Now, a few details about your car. What size is the engine? It's 1200 cc's. Thank you. And the make and model? It's a Houghton Sable. Could you spell the model name, please? Yes. S-A-B-L-E. Oh, yes. Thanks. And when was it made? 1997. Lovely. Right. I presume you've had a previous insurer? Yes. Right. We need to know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Yes, it was, Northern Star. Thank you. And, have you made any insurance claims in the last 5 years? Yes, one in 1999. And what was the problem? It was stolen, but... That's fine, Mr. Jones. That's all we need to know at the momen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一块儿跟我们分析一下刚才听过的这一道雅思的听力真题，是有关于汽车保险的咨询的。 好，那我们听完一遍录音之后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能记下来人名、地名和车的型号等等这些、特殊的专有名词和号码呢？ 刚才是一段电话中的录音，刚才是一段电话录音，就是那个咨询的人打电话给这个保险公司， 对， 询问有关于汽车保险的一些问题。 对，好，那我们现在逐句来看一下啊，我是那个角色，我的角色是保险公司的客服人员。Hello, Motor Insurance Department. Oh, hello. I'd like to ask about insurance for my car. Yes, of course. I'll just take a few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Patrick Jones. 好，到目前为止呢，就是首先保险公司的人员呢，他报了自报的家门啊，说我叫 Motor Insurance Department 啊，我是这个机动车保险部门。啊，然后呢，这个来打电话咨询的人说，我想了解一下怎么样为我的车上保险。好，然后呢，这个客服人员说，我要了解一些关于你的细节。首先，您的姓名，他说叫 Patrick Jones， 其实这个名字都是很常见的英文名字、啊 Patrick，P-A-T-R-I-C-K。 哎， 说起这个 Patrick 这词，还有在英国、爱尔兰，尤其是有一个叫 St. Patrick's Day， 它比较有意思，就是在3月17号这一天 ，everybody is dressed with some sort of accessories in green 啊，它就是说，不管是身上的哪一个小的装饰物也好，甚至是整套的衣服都是绿色的，这个是 St. Patrick's Day、是吧，这个男的女的又是绿帽子又是绿领带的啊。 对， 然后我们每次就打趣儿啊，我们就说，哎，这个绿帽子男的也能戴啊，因为在中文的这个文化里边哈、戴绿帽子是单独有其解、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给老外讲哈、我们说你们这个绿帽子这事儿不能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边随便戴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所以这文化交流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文化很有意思啊。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走到大街上啊，除了看见这个男士女士全都身着绿色之外呢，哎，他们还会微笑着，不认识的陌生人跟你打个招呼。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习俗很有意思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爱尔兰啊，不妨都多多的观察啊。好，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呢，回到我们的电话中，叫 Patrick Jones 啊 ，Jones spelled as J-O-N-E-S， 琼斯啊，这个中文翻译成琼斯。接着呢，这个服务人员又开始问了 ，And your address？ And your address 就是你的地址呢？ 嗯哼，大家刚才听的时候记下来了吗 ？It's 27 Bank Road。 好，是27号 Bank Road 这条街，英文是门牌号码在先啊，然后呢，这个街道的名字在后。 哎，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国外英文为母语的国家，这个地址啊都是跟中文是倒过来的。咱们国内呢是喜欢把大头先写在前面啊，比如说什么国家、 什么城市，然后再写什么街道， 没错， 什么门牌号。 对， 但是呢在国外呢就是反过来的，他先写门牌号，再写楼座号，再写小区名和街道名，然后再写城市和国家。 好， 它是反过来的哈。 那么接下来听到了这个街道的名字之后呢，客服人员马上重复了一下 27 Bank Road, is that in Greendale? Yes. 好，说这个街是在 Greendale 啊，这很显然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区的范围啊，就好比说在北京啊，说你是公主坟，哎，然后他说那是海淀区，对吗？好，这是他的这个 Greendale 这个区。 And what's your daytime phone number? 啊，你白天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这个为什么区别白天和晚上呢？之前我们看雅思的听力中呢也有这种区分，因为白天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在单位啊，他的这个电话号码会和家里的电话是不同的号码，所以他要特别问一下啊 daytime phone number 是什么。那刚才大家记住了吗？他家里边他工作单位的电话是多少呢？紧接着这个男士说 My work number is 730453。 对，说我的电话号码是730453。 And could I ask what your occupation is? 这个 occupation 指的是职业啊。 对， 所以这个电话里的女士呢就问这个客户，你的职业是什么？ 如果是学生的话，他问你 What's your occupation? 直接就说 I am a student。 那么在对话中呢，这个客户呢说 dentist， 就是牙医。 对了，牙医。对，他是单独可以自己有诊所。那通常这个牙医呢是属于比较高收入的一群人，因为在国外呢看牙都非常的贵。 哦，是吗？ 对，贵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花那个机票从北美洲飞到中国所花的钱都比你去那儿看个牙医的钱要少。那么这个 还不如回国来看个牙医呢， 看个牙医对吧，然后吃点好吃的，然后探亲访友，最后加起来的钱比你去牙医诊所在美国看牙还要便宜好多。所以就好多人呢就回国啊，他就知道去看牙了。那我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呢， when I went to the dentist who was originally from Beijing, a doctor 白啊，这是一个姓白的医生，也是个北京人啊，他在加拿大开的牙医。然后我就说呢 how was your day? 啊，你的这个每天过得怎样啊？然后他说的话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who has returned to Beijing, who has come back. 他说我对于谁来谁往我都十分清楚。因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都是因为看牙，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回去的话，我就知道咱北京的人，啊，谁要是只要是一回北京要看牙去，我这儿都有来去的信息，都很算是一个集散地吧。好，紧接着这个电话中的客服这个女士说 OK, now a few details about your car. 啊，现在我要问一问关于你这辆车它的一些个具体的细节。What size is the engine? 啊，你这个发动机是什么型号的？然后男生又报了一个数，看看大家听懂了没有。It's 1200cc. 啊，说我这个发动机呢是 1200cc。好 ,thank you, and the make and the model. 这个 make and the model, make 作为名词表示这个车具体的出厂参数，这些我们之前讲过。It's a Hilton Sable. 啊，说我这个车呢是牌子是 Hilton Sable. Could you spell the model name, please? 啊，你能不能把这个车的型号名称说一下呢？Yes, S-A-B-L-E. 啊，可以的。我这个 Sable 就是 S-A-B-L-E. Yes, thanks. And when was it made? 啊，是什么时间出厂的呢？ 1997. 这辆车是1997年出厂的。Lovely. Right. I presume you've had a previous insurer. Yes. 好，你看英文它在表示同意的时候除了说 yes 之外呢，它还会说一个词叫 lovely。 lovely 可能特别是在英国会有这样一个表达吧。 对，其实就是表示好的这种意思啊。其实它跟那个可爱字面上的意思没有什么关系。 对， lovely 感觉因为它本身有可爱的意思然后你拿这个单词来回应对方的话，表示出你还比较满意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啊。 对，其实你说这个车97年出厂的是有什么好 lovely 啊，但是英文的这个口语表达呢它就会用 lovely 去表示肯定的回答。然后他说我 想象的话，你之前有一家用过一家保险公司啊 ，I presume 就是我默认啊，我就这么去推断 ，You've had a previous insurer， 你之前使用过一家保险公司。好，紧接着这个客人说 ，Yes， 对，他说是的，之前确实用过别的保险公司。 Right， we need to know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好，那我们需要了解这一家保险公司的名称。 It was Northern Star. 好，这是北斗星。Thank you. And have you made any insurance claims in the last 5 years? 好，非常感谢你。但是呢，之前你是否从保险公司在过去的5年之中索赔过呢？ One in 1999. 索赔过，那是1999年的时候。And what was the problem? 当时出了什么事儿呢？ It was stolen. 被偷了。 这个车被偷了，所以他就需要报保险公司了。 That's fine, Mr. Jones. That's all we need to know at the moment. 没问题，这个是目前我们所要了解的所有的问题。好，那么到这儿为止呢，就是刚才听力放过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呢，再把这遍录音听一下。 Hello, Motor Insurance Department. Oh, hello. I'd like to ask about insurance for my car. Yes, of course. I'll just take a few details. What's your name? Patrick Jones. And your address? It's 27 Bank Road. 27 Bank Road. Is that in Greendale? Yes. And what's your daytime phone number? My work number is 730-453. And could I ask what your occupation is? Dentist. Okay. Now, a few details about your car. What size is the engine? It's 1200 cc's. Thank you. And the make and model? It's a Houghton Sable. Could you spell the model name, please? Yes. S-A-B-L-E. Oh, yes. Thanks. And when was it made? 1997. Lovely. Right. I presume you've had a previous insurer? Yes. Right. We need to know the name of the company. Yes. It was, Northern Star. Thank you. And, have you made any insurance claims in the last 5 years? Yes.One in 1999. And what was the problem? It was stolen, but... That's fine, Mr. Jones. That's all we need to know at the moment.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完了这边录音了，又听了一遍，大家应该能听明白了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英文这一部分出现的几个数字，它都通常英文有几种读法啊，尤其是四位的数字，也就是几千这种形式。首先看课文中出现你的这个引擎是什么型号 It's 1200cc， 1200可以这么读，就是 1200， 这个 and 可以放在那儿，也可以省略。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1200也可以分成两位，也就是 1200 啊，这个读法也是英文中常见的一个读法，就是两位去分割 1200 好，再往下呢，咱们再看1999，这个数字呢，是1999。这个1999其实这个发音挺不好发的，因为如果不太注意的话呢，好多同学就直接念成了 1999， 就是这个并没有让上齿让这个舌头贴到上颚其实是大家听一下区别啊，我先说同学常用的常说的版本是 1999， 就是发到 I 就停了，而说到这个舌头贴到上颚的版本应该听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是 1999， 就是要发出来所以这个1999你要只要一说大家八九不离十能听出来你的这个英文有多少的这个母语影响。 您别看这个年份挺好念的啊，都是999。1999。 对。 把每个单词发正确了才能够让对方听清楚到底是1999年还是别的年份啊。 就是啊 ,1999, 还是1999。这个提醒大家注意那接下来就是还有跟他比较相似的，就是在美国英国你要是去报警的话你打哪个号码呢？在中国呢如果是匪警110，对吧？那大家都知道美国呢是911，那么这个数字读起来呢是怎么读呢？911 911，而不是911。 你得把那个 I 发得饱满一些。 对 ,9, 然后 N 也得 N 出来。 9, 911。 对了这个凡是有 N 结尾的这些个单词都请大家特意的要把它放慢速度，留给自己充分的时间让这个舌头贴到上颚。那1997呢，请大家也练习一下。 1997是 1997。 非常好啊 ,1997。这个也是你就是念慢一点啊，因为我们作为外国人来说英文的话本身就怕人家听不懂，是吧？ 现在是2018年。咱们来念一下这个2018。 2018。 这是一种念法，还有一种念法是 2018， 反正你那个 18 都得读出来啊。 对了， 就是那个 18 啊。 没错，这个 teen 就是 T-E-E-N， 它是长的一，并且在这个数字中它是重读的，不是 18 而是 18 啊，这个放在后边。那咱们顺便再把十几这几个数字其他的13说一下。 13就是 thirteen。 不错 ,13,14,14 就是14。 15。 这个都很简单，但是你得把每个词都念对了。 对，好多同学就是说他说不清楚的时候，其实老外有一个方法，他每次他会重复问你一下，他说你说的是14呢还是40呢？他用英文他说 40 or 14。 就把那个拆成两个数字。 对了，你要是说 40 呢就是 40， 要是 14 呢就是 14 当然了，这是实际生活中人家有这个机会和你去再重复确认而在考试时候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大家必须得一次性的说慢点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 对，只有您自己能够读对了听的时候才能听得明白。 没错。 然后呢在考试中呢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数字会出考题，或者是一些关键信息需要你去听懂，所以这个读音你自己得学会了哈。 没错， 然后才能够听得清楚。 好了，那我们这一次对话的这个重点我觉得就是要放在这个数字的发音上。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